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奥运会经历了100多年的风雨，但是英雄主义的主题从来没有改变。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展现着人类自身理想的极致。他们像古希腊传说中的大英雄海格力斯一样，被认为是落入人间的天神，万众敬仰的英雄。他们是星河中永不坠落的璀璨星斗，他们的追求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感召迁移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他们的一举一动左右着我们的视线，而他们的一言一行也影响着我们的选择。他们是力与美的化身，他们也是人类奋斗与拼搏精神的代言人。没有他们，奥运会不会这样美丽和动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要为您来介绍中国的体操王子李宁。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很多成功人士往往被人们称为天才，我们不知道是他们的天才促成了他们的成功，还是他们的成功使人们承认了他们的天才。李宁就是其中的一位，因为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他一个人独得了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和吊环三枚金牌。同时他被各种各样的语言所赞美，有的媒体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体操选手，有的媒体说李宁是力量之塔，更有的说他是体操王子，是体操天才。很多人也许想不到，以前的体操比赛和今天的现代竞技体操比赛有着很大的区别。运动员除了做一些器械运动之外，还要攀绳、游泳，再加上一些田径项目。上个世纪初在奥运会上夺取体操金牌的运动员竟然是摔跤和田径项目出身的。在1952年的奥运会上，现代竞技体操基本定型，从此这项含着艺术成分最多的运动成为奥运会上非常引人注目的比赛项目。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国际体操赛场强弱分明，旧日的体操强国德国、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被新一代的体操强国所取代，原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强手如林，尤其是亚洲的日本作为后起的体操大国，与东欧体操强国平分秋色。但是在世界体操的金字塔尖上的舞者中，还很少看见中国运动员的身影。1980年， 对于中国体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过了多年的卧薪尝胆，中国体操运动开始爆发，在这一年当中打开了一个时代的窗口。一批朝气蓬勃的中国体操健儿闯进了世界体操赛场的巅峰之处。在1980年第五届世界杯体操比赛中，李月九、黄玉斌分别获得了双杠和吊环的冠军。此外，鞍马上的李小平、单杠上的童飞、跳马上的楼云都在震撼着国际体操赛场。重大国际体操赛事上，中国运动员披金挂银，五星红旗不断升起，世界男子体操的传统格局正在被中国体操所改变。而这个时候，一位王子从中国走来。1981年第1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在体操比赛中，各国纷纷派出了他们的新秀选手。事实上，这是未来实力的一次重要展示。中国队中有一名17岁的年轻运动员，只见他身材匀称，相貌清秀，在全部6个项目比赛中，动作高难度却游刃有余，从容而镇定。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动作张扬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尽管全能排名第5名，但是国际体操行家已经看出了这名中国运动员所放射出的巨星光彩，察觉到了他具有主宰国际体操未来的潜力与实力。这个运动员叫做李宁。果然不出行家所料，仅仅1年之后，在前南斯拉夫举行的第6届世界杯体操赛上，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如此重大赛事的李宁大放异彩，一鸣惊人。在强手如林的体操赛场上，身材矫健的李宁充满了自信，翻腾高飘，平衡稳健，动作则饱满流畅，行云流水。所有的观众，包括那些最挑剔的裁判，对李宁的每一次出场都充满了期待，等待他在体操皇冠上镶嵌上那颗最美丽的宝石。李宁用近乎完美的动作描述着人体运动之美，他让人类为自己而感到骄傲。在这次世界高手悉数参战的比赛中，李宁一举夺得了除双杠以外的自由体操、单杠、跳马、鞍马以及吊环5个单项金牌，全能冠军自然也成为了囊中之物。于是李宁一个人夺得了6项冠军，同时他也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前所未有的好成绩。赛场上，李宁自信、优美、从容而潇洒，体操王子这个称号成为赛事奖牌以外最美丽的桂冠，他毫无争议地被人们戴在了李宁的头上。 很多成功人士往往被人们称为天才，我们不知道是他们的天才促成了他们的成功，还是他们的成功使人们承认了他们的天才。李宁就是其中的一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他一人夺得了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3枚金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体操王子李宁的精彩人生。 李宁1963年出生于广西柳州，大概父母是希望他能做一个文文静静的知识分子，所以替他取名宁字。幼年的李宁长得敦敦实实，憨厚而机灵，全身都透出了活力和才华。他常常依偎在父亲的膝头听父亲唱歌，而父亲则将对音乐的爱倾注在了儿子身上，一有空便教小李宁唱歌、拉二胡和弹琴。然而长到6、7岁时，李宁突然间丧失了早先对音乐的兴趣，而喜欢上了运动。小小的房间成为了他翻滚的好天地，李宁和哥哥时常因为做出一个漂亮的动作而兴奋地又叫又嚷。学校堆建工材料的沙地更是李宁的常去之处，在沙堆上拿大顶、翻跟头是李宁最喜欢的事情。而他的倒立姿势是所有伙伴当中最好看的，时间也是最长的，这令他十分得意。每天晚上，母亲总是能从李宁的口袋和鞋袜当中倒出许多亮晶晶的沙粒。有一天，李宁发现了一个秘密， 一些高年级的同学放学不回家，却跟着体育老师进了一间空教室。李宁探听明白了，原来这是课外体操小组在进行室内训练。什么是体操？好奇的李宁踩着砖头透过玻璃往里偷看。原来这就叫体操啊，不就是拿大顶和翻跟头吗？我也会哎。又转念想一想，在这里比整天在沙堆里翻可好多了，妈妈再也不会责备我弄得浑身是沙子了。李宁又偷偷地在门外看了几天，竟然发现人家翻的跟头跟自己不太一样，双手是不用扶的。这下李宁打定主意了，我要进去学学。老师，你就让我参加体操队吧。李宁缠着体育老师，你太小了，才一年级，我们只要高年级的学生，等你长几年再参加吧。体育老师弯着腰拍着这个虎头虎脑的小个子，笑着回答了他。碰了几次钉子，小李宁搬来了救兵，让他的爸爸帮着去说情。被儿子一片痴情感动的父亲真的去替李宁求情了，于是体育老师破格收下了这位小不点儿，李宁也成了学校体操队的一名特殊队员。从此李宁每天一回家就将活动床板取下来练翻腾，又将床架竖起来练抬腿，练的是不亦乐乎，总要妈妈催上好几遍才上饭桌，甚至在学校上课他也不忘了练上一练。身为班长的李宁要在老师没有到教室时领着全班同学早读，而他却时时情不自禁地跑到讲台上翻倒立，把底下的同学逗得哈哈大笑。看来李宁这个小小的体操队员还动上真格了。成名的天才总是会有着幸运和机遇，李宁个子虽小，但是跟斗却翻得特别好。广西自治区体操队的教练梁文杰到小学当中选苗子的时候，一眼就相中了李宁，只是因为他还太小，所以一年之后才把李宁招到队中参加集训，而且对这个他认为对体操颇有灵气的孩子另眼相看。他并不急于求成，只是让李宁对每个基本动作要做到一丝不苟，准确和到位。三年后，李宁参加了全国少年体操锦标赛，一不留神他竟然获得了自由体操的第一名。梁文杰的心中非常高兴，对李宁的训练也更为严厉了。早操从跑1000米增加到2000米，引体向上要给他腰间缀上15公斤重的杠铃，练踢腿要绑上沙袋再踢，正所谓岩石出高徒。这一切的一切，李宁当时自然觉得很苦，但是却让他今后受益匪浅。1980年全国体操锦标赛上，李宁只获得了男子自由体操第二和吊环第三的成绩，全能分也排在第三，但是却赢得了大名鼎鼎的国家体操队教练张健的青睐。当时的国家体操队已经有了童飞、李月九等不少著名的体操运动员，而张健就要求李宁在优美、独特和惊险上下功夫。他让这些老队员给李宁做示范，而且亲自保护李宁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而李宁练得也相当的刻苦。那么多早已成名的人物都在认真训练，他就更不用说了。不过李明的聪明或者说是天才，表现在他会认真地看这些师哥们的每一个动作细节，看够了记牢了，他会很快做出合格的动作来。往往一个新动作别人要失败很多次才能成功，而李宁也许他只会失败一两次就能掌握了。当然他也有失手的时候，比方说有一次练单杠，他在杠上旋转时发力过猛，双手抓不住，整个身体沿抛物线飞了出去。而就在他从高空倒栽下来的一瞬间，教练张健一个跨步上去，身臂一托，李宁没事了，但是却听到自己教练的胳膊发出了咔嚓一声。后来李宁才知道，为了保护他，教练的手臂骨折了。还有一次在练吊环的时候，李宁空翻不到位，同样是大头朝下栽了下来，还是他的教练张健又一次伸出手臂保护了他，而这一次教练是击剑断裂。一年之后，李宁成为了队里的主力队员，参加了在前南斯拉夫举行的第6届世界杯体操赛。 也就是在这次比赛中，他把自由体操、单杠、跳马、吊环和鞍马的五枚个人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同时还获得了全能冠军，成为那届体操世锦赛上最明亮的一颗星。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1984年，对新中国体育事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中国重返奥运会大家庭，首次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奥运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新中国多少代运动员都曾经期盼过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运动成绩处在最佳状态，能够入选奥运代表团的运动员是幸运的和幸福的。李宁毫无疑问成为奥运代表团中男子体操的领军人物，体操王子辉煌的桂冠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他在奥运会上的征战抱有极高的期望。肩负着这种历史的、现实的、沉甸甸的期望，体操王子李宁出征了。他果然不负众望，镇定自若，游刃有余，一展体操王子的风采。在单项比赛中，每个项目李宁都发挥得近乎完美，精彩异常，观众们则大饱眼福，掌声热烈，裁判组毫不犹豫地送上了高分。当最后一个项目的最后一个落地动作完成的时刻，全套动作从动态当中优美地转入静态，李宁稳稳地站立在赛场上，从容而有力地举起手向观众、裁判致敬，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整个奥运会男子体操比赛一共产生了8块金牌，李宁一人拿下了3金。在这届奥运会上，李宁一共获得了3金2银1铜6枚奖牌，接近了中国代表团奖牌总数的1/5。他也成为了该届奥运会中获奖牌最多的运动员。洛杉矶奥运会的体操赛场是李宁展示王子风采的舞台。中国代表团从洛杉矶奥运会胜利归来，李宁和他的队友们在奥运会上的骄人表现博得了全国人民的极高赞誉。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他又获得了1985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吊环冠军，1986年第7届世界杯体操赛场男子个人全能、自由体操、鞍马3项冠军。1987年李宁作为亚洲区的唯一代表被接纳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李宁的辉煌爆发得如此灿烂，在20世纪80年代的近10年间，世界体操的巅峰地带属于李宁。在他17年的运动生涯中，一共赢得了106块体操重大比赛的金牌，这个成就至今无人可以替代。李宁在巅峰之处站了整整6年之久，然而即使是英雄也有暮年之时。对于体操王子来说，李宁清楚自己的运动巅峰期正在悄然离去，退役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了。作为一代领军人物，李宁的退役并不仅仅是个人选择，谁都知道巅峰桂冠与低谷伤别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对个人来说，谁又不想在喝彩声当中离开呢？但是在新一代中国体操运动员尚不敢说成熟，新的领军人物没有出现的时候，李宁的退与不退对于中国体操来说至关重要。决策者考虑再三，终于决定25岁的李宁以一个普通运动员的身份留在了中国体操队，出征汉城奥运会。人们相信体操王子的威风如旧，但是行家已经看出李宁的竞技状态已经不如4年前了。在汉城奥运会，吊环比赛并不是李宁的强项，但是获得一个提高或者保证平均分数的成绩应该不成问题。为了求稳，李宁降低了动作难度。当在吊环上做完所有的动作之后，在人们都轻舒了一口气的时候，李宁最后结束的动作 却出现了问题。抛出去的吊环竟然鬼使神差地在空中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抖动，缠住了李宁已经离开器械正在寻找落地重心的腿。现场电视机前的中国观众倒吸了一口凉气，惊呼中一个不可想象的严重失误出现了，这可能是李宁体操生涯当中在重大国际比赛上的最低分数。而祸不单行，接下来的跳马比赛李宁又一次失误。李宁的失误给队友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团体比赛中中国体操男团给日本队挤出了前三名，仅仅得到了第四。通过电视屏幕，人们看到了李宁留给赛场的最后一丝笑容，这是透着无奈和悲情的笑容。 很多成功人士往往被人们称为天才，我们不知道是他们的天才促成了他们的成功，还是他们的成功使人们承认了他们的天才。李宁就是其中的一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他一人独得了男子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三枚金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体操王子李宁的精彩人生。 汉城归来的李宁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正当委屈冤枉指责一股脑儿向他袭来之际，一个中国商人托起了他的臂膀。这个人叫李经纬，是广东健力宝公司董事长，他热情地邀请李宁加盟健力宝公司，给自己当助手。李宁是一个感恩的人，在诸多诱惑中，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生命的航船驶向了位于广东省三水的健力宝公司。1990年，李宁体育用品公司正式成立了，几个年轻人在一起想出了一个品牌的标志，外形是一个大大的英文字母 L， 下面那条长长的松鼠尾巴格外的引人注目。松鼠的平衡性特别好，体操运动员讲究的是平衡，而这条尾巴既像一团跳动的火焰，又像一面舞动的旗帜。1999年，李宁被评为20世纪世界最佳运动员，100年来获此殊荣的只有25个人。李宁的名字和球王贝利、拳王阿里、飞人乔丹等等并列在世界体育历史当中。 精彩绝伦， 奇奇不有，光怪陆离， 惊心动魄， 世界之最，吉尼斯纪录大全， 大千世界，给你最精彩的，精彩的，精彩的， 精彩的。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上，诞生了很多很多令咱们难以忘记的英雄和瞬间，他们承载着无数人的奥运梦想，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奥运之最。说完了体操王子，我们要再来看一看体操公主。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最令人惊叹的一幕发生在罗马尼亚14岁的姑娘科马内奇身上。科马内奇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男险风格向世人展现了他的精彩。在高低杠的比赛中，科马内奇犹如一只灵巧的燕子在杠上穿梭飞行，他的神奇的表演非常完美，征服了场上的裁判和观众，轰动了蒙特利尔。为此他获得了奥运会体操史上的第一个满分，10分。当时蒙特利尔奥运会主办方首次用电脑计分，并在比赛前夸耀这是完美无瑕的电脑系统。结果科马内奇的首次比赛就因为电脑没有准备输入满分程序而出现了问题。当科马内奇的10分出现后，电子计分牌居然没有排列显示这样分数的数位，因为原先认为9.9分就够了，组委会不得不临时改装了电子计分牌。奇迹没有停止，在随后的比赛中，科马内奇接连不断地创造奇迹。在这届奥运会中，他总共得到了7个满分，最后他获得了5枚奖牌，这个成绩直接帮助罗马尼亚代表队的团体总分首次进入了前6名。科马内奇的一系列满分在世界体育界引起了轰动，人们称她为蒙特利尔仙女、奥林匹克公主。蒙特利尔奥运会的组织者将开幕式的火炬赠予了他，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科马内奇就不会有这届奥运会的辉煌成就。